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15集，迷之冰种。白玉堂和展昭陪着天尊一起逛北海城。这浮屠城规模不算太大，不过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商铺买卖一样不少。虽然没有开封那么富庶热闹，但也不错。白玉堂扶着天尊，一方面是出于对娘的恭敬孝顺，另一方面，也就是主要的方面，是要拽住天尊不让他乱跑。天尊本来挺享受的，他家玉堂难得那么乖顺，不过走着走着就不爽了。天尊被旁边一个画摊吸引了，刚想过去看看，白玉堂一拽他：“ 老实点儿，不准乱跑。” 天尊只好忍了，又走了几步，白玉堂突然又嘱咐他：“ 走路样子斯文点儿，别大大咧咧的。” 天尊接着忍耐，又走了几步，白玉堂又来了一句：“ 步子别那么大。” 天尊运气，鼻子都气歪了。又走几步，白玉堂突然一拽天尊胳膊，天尊瞪了白玉堂一眼：“ 你再啰嗦，为师揍你了呀！” 白玉堂张了张嘴，天尊昂首阔步，一脚踩下去，吧唧一声。众人一回头，天尊就感觉脚下踩到了什么软乎乎的东西，低头一看，天尊一蹦3尺高，幸亏后边黑影机灵，学着陆雪儿的声音叫了一嗓子。天尊踹脚踩到一泡狗屎，好臭， 赶紧找个地方换洗一下吧。 展昭指了指不远处的客栈：“ 那边吧。” 话没说完，就听天尊咻一下没影了。 哎呀，白夫人真的如传说中的武艺超群。 奴才再去给夫人准备双鞋吧，夫人穿多大的鞋子？ 哎呦，这种事情我去办就好了。 黑影边说还边拿着块手帕甩啊甩的走了。福告和邹毅都觉得这位阿姨以前应该是个媒婆吧。展昭尴尬，下次要跟黑影提提意见，一般的老太太和媒婆还是有区别的呀。白玉堂也有些哭笑不得，和展昭一起去追天尊了。等白玉堂和展昭追到客房，天尊已经丢了鞋子坐在客房里了，邹毅和小福告就负责在楼下守着。白玉堂的娘要换衣服，展昭也不便跟着去呀，于是他就说到外边转转。其实出了客栈，展昭还是绕到后巷，从后窗户跳进房间里了。进门就见天尊光着脚正生闷气呢，白玉堂在一旁给他倒茶，天尊斜着眼睛看自家徒弟：“ 我想提醒你来着，你瞪我不让我说，我都拽不住你。”“ 哼。”“ 师父，都说踩狗屎是会交好运的。”“ 你当我是小四子？” 啊嚏！ 赵普军营里，小四子扬起脸打了个喷嚏，公孙正抱着他看拳谱呢，放下拳谱捏了捏他脸：“ 着凉了？”“ 没有。”“爹爹，你昨晚去九泉那里学拳了没？”“ 没学成啊，昨晚你不是睡得好早吗？”“ 嗯呢。” 小四子点头，他昨晚为了让公孙早点到赵普那儿去，很早就睡下了。 可是我昨晚跑去赵普那里，他莫名其妙的一脸奸笑，正想叫我练拳，突然有紧急的军情来禀报，他一听就出去了。你看到现在还没回来。 小四子摸了摸头：“倒也是，今天他一大早起来，公孙就在身边，按理来说如果顺利的话，他应该跟赵普睡在一起才是。 不过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他大晚上的赶出去。” 公孙显然比较担心军情，边说边晃了晃手里的拳谱。 他只塞给我这本书，让我先看看。 小四子瞧了瞧拳谱，摸着胖乎乎的小下巴。 九九不是真的打算认认真真教爹爹武功吧？ 说话间，外头军帐一挑，赵普跑回来了，就见他披着件披风，风尘仆仆的，显然是出了趟远门刚回来。 朱丹， 公孙见他身后没跟着欧阳和邹良，有些好奇， 出什么事了？ 赵普到他身边坐下，顺手抱过小四子搓了搓。 找到一个乱葬岗，或者说是一个怪异的兵种。 说着，公孙就想捂住小四子的耳朵不让他听。 那坑是萧同海的人发现的，昨晚上派人来通知我，我赶去一看，好家伙，最起码好几万人。 这是附近打仗还是古时候遗留下来的？ 遗什么留啊，尸体还没烂光呢。那坑啊，就靠在北海边境的冻土一带，是一个很大的巨坑，而且奇怪的是，死尸穿的全都是北海军队的号衣。 什么？北海近些年并没有发生战事，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？ 不知道。前阵子我写信给萧同海，让他帮我注意一下北海的动向，他就派人往北海边巡视。前几天他巡视的人马在北海附近的冰河上走过，突然有一个士兵发现冰下似乎有死尸，那一带常年积雪覆盖，基本看不到冰层以下。后来他们派人挖开，才发现了那个巨种，所以赶紧派人来通知我了。 赵普喝了口水，拽了拽公孙。 我带了几具尸体回来，你去验一下，看看那些人怎么死的。我发现没有外伤。 哼。 公孙赶忙起身去外头查看尸体，就见在军帐外边平躺着几十具尸体，这些尸体被冻成了冰棍儿，面色青紫，面容扭曲， 看着像是掉进冰河里淹死的。 说着，公孙开始验尸。众人等了半个时辰左右，公孙抬起头看赵普， 的确都是淹死的，而且有一半还是冻死的，似乎死得很突然。 怎么这么奇怪的死法？ 元帅，我们检查过，死的基本上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而且装备精良，以北海的兵力来说，那应该是他们的精锐部队。 的确是身体强健的，怎么会这样？ 会不会是大规模行军的时候，冰河上的冰层正好裂开，他们掉下河淹死了？ 北边冻土一带你们也见到了，那大冰面比地都硬，而且常年冻住，怎么可能突然裂开呢？几十丈厚呢。 再说了，要裂也就裂开一条缝，掉下去几十几百人我可以理解，一下子掉下去几万人，真的不太可能。 众人都盯着一大片尸体发呆。这时到附近来围观的殷侯突然问了一句， 会不会是士兵们在冰河上走，有个内力高强的人突然用内力震碎了整个冰面，然后士兵们摔到了河里，而之后那高手又用内劲瞬间冻住了冰河，所以士兵们就被淹死加冻死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公孙摸了摸下巴， 别说，这么一说还真有些像。 这个难度有些高吧，有可能做到吗？ 我和天尊那老鬼都可以，你师父也可以，其他嘛，能做到这件事的不超过五个人，不过那些都是世外高手，而且我不记得有一个坏成这样滥杀无辜的呀。 那轩辕劫可不可以？ 这个我有些说不准，他内劲的确很高，不过嘛，貌似没高到这种程度。 那会是谁呢？为什么杀了北海那么多兵马？而且北海那边还没查， 我去一趟北海问一问。 哎，等等，这个事儿可以名正言顺的去问，是个机会。 众人都看赵普，赵普一笑，亲自写了封书信，找了个史官送去北海。放下那史官奉命去北海送信不提，且说此时客栈的天尊他们，黑影给天尊买来了鞋，天尊换上，白玉堂和展昭又轮番哄了几句，他心情稍稍好了些，说肚子饿了。白玉堂索性叫来伙计点菜， 让邹毅和福告在楼下大堂吃，他们在房间里吃。伙计给送菜的时候，展昭发现端盘子的都是老人。展昭有些好奇，忍不住问一个端盘子的老头： 这位店家高寿了？ 75了。 75？那其他人看着也不小的样子。 是啊，都70以上了。 这么大年纪还跑堂？ 展昭有些不忍，老头叹气摇了摇头： 没办法啊，我们的孩儿都征兵去了。 北海征兵不是从两个孩子里边挑一个吗？那应该还有剩下的呀。 哎，我三个儿子呢，陆续去参了军，就再没回来过了。 北海又没有打仗，为何要那么多兵马？ 这个我倒是真不清楚，我们皇城附近也没兵马，各地的藩王手里的兵马也不多。最奇怪的是啊，从军总得有个时限，或者放个假回家探亲吧，北海从来没有。 其他几个送菜的老人也开始问他们是哪儿的人，看样子不像本地的，众人只好搪塞地点了点头，打发了老人家离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